抱抱，亲亲，说晚安。小朋友晚安，我是安娜妈咪。躺到你的床上了吗？快盖好你的小被被，我们来听听安娜妈咪讲故事好吗？安娜妈咪今天有一个有关于抱抱的故事想跟小朋友分享。你喜欢抱抱吗？我好爱抱抱哦，我最爱抱抱我的宝贝们了。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叫做我爱抱抱，我们来听听看吧。 Lucy 和妈咪在洗衣机前， Lucy 看着妈咪说，妈咪，我上床睡觉前我可以得到一个抱抱吗？妈妈说，哦，亲爱的，我只剩下一个抱抱耶，这可是我最后一个抱抱咯。Lucy 说，哦，妈妈，那你可以借我吗？我保证会还给你。这个抱抱又长又柔软， Lucy 觉得好棒好幸福哦。Lucy 说，妈妈，谢谢你，我用完会马上还你哦。Lucy 抱完妈妈之后，马上咚咚咚咚咚冲去找她的爸爸。Lucy 跟爸爸说，爸爸爸爸，你要不要一个抱抱啊？这是最后一个抱抱了，所以呀，你要答应还给我哦。爸爸说，好啊好啊，我答应你，没有问题。Lucy 把妈妈最后一个抱抱送给了爸爸。Lucy 说，那你现在可以把抱抱还给我了吗？爸爸把 Lucy 抱了起来，像打结一样紧紧地抱住她。这个抱抱比较有力，和之前的抱抱一样的棒。接着 Lucy 又咚咚咚咚去找她的双胞胎哥哥。Lucy 说，嘿，男生们，你们要不要一个抱抱啊？她的双胞胎哥哥们说，切，才不要嘞，恶心。Lucy 说，可是这可是最后一个抱抱哦。在他的双胞胎哥哥们还来不及跑走的时候， Lucy 马上紧紧抱住他们两个。哈哈哈哈， Lucy 说，现在抱抱可以还给我了吗？他的双胞胎哥哥们不仅发出抱怨说，哦，烦了你，可是啊，却还是一起抱住了 Lucy。 这个抱抱比之前的抱抱大两倍，可是跟之前的抱抱还是一样棒哦。接着 Lucy 蹦蹦跳跳的去找 Lily。 Lily 是 Lucy 的妹妹， Lucy 就问 Lily 说，Lily 你要抱抱吗？莉莉永远都会想要抱抱。莉莉展开小小的手臂， Lucy 给她一个很大的抱抱。 Lucy 还没有开口，莉莉就发出呵呵呵呵的笑声，然后再次的拥抱了 Lucy。 这个抱抱，有花生酱的味道，但是之前的抱抱是一样棒的哦。于是 Lucy 又赶紧去找安妮。安妮很顽皮，安妮是 Lucy 家的狗狗，不过 Lucy 还是很爱她。她说，安妮，你要抱抱吗？安妮呜呜呜，然后 Lucy 就凑上前去，给了她一个有花生酱味道的抱抱。不过她才刚放手，安妮马上就转过身去，直接跑到门外。哇，安妮带走了妈妈的最后一个抱抱。 Lucy 追着她冲过了走廊，跑到了楼上。他们跑过了每个房间。哇，安妮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Lucy 好难过。那是妈妈的最后一个抱抱耶，她好想哭哦。她正要准备去告诉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我把你最后一个抱抱弄丢了。结果安妮却不知道从何处蹦跳了出来，跳到Lucy 的头上，用舌头不断舔她的脸。哦，这个抱抱全部都是口水，但是跟之前的抱抱都一样的棒。 Lucy 回到了房间，妈妈已经在她的床边等她了。 Lucy 爬上了床，把最后一个抱抱还给了妈妈。这个抱抱比较困，想睡了，但跟之前的抱抱一样的棒。妈妈很开心的拿回了自己的抱抱。Lucy 问妈咪说， 妈咪，你可以送我一个亲亲吗？妈妈说，当然没有问题咯，我的亲亲最多了。嗯，亲爱的小朋友，抱抱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们知道为什么每次安娜妈咪都要在刚开头的时候就要说抱抱亲亲说晚安吗？因为每天晚上安娜妈咪都会给邦尼姐姐还有维尼姐姐大大的拥抱还有亲亲亲亲亲，么么么么么，祝你们有个非常甜美的好梦。我的小宝贝们赶快睡觉咯，不要再把眼睛张开来了，不然你明天又爬不起来了好吗？晚安咯，祝你们有个好梦，晚安。